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在清晨的时候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着你爱子基督耶稣的缘故，我们能够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你应许我们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有这样的教会的主题，真是求主你借着每一次的话语，你让我们能够深深的明白，主啊，在你的旨意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和葡萄树一样，要结果子，而且要结得更多的果子。我们感谢你自己的带领，你自己的掌管，求你继续的在向我们来说话。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各位看到了，我们今年的新年的主题是要有生命的建造。那我们知道，一个做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都要结果子。那这个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侍奉神。所以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是一个必须的。那在神的旨意里面，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都在教导我们了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他拣选了亚伯拉罕，那还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为的是就是要侍奉神，使万国万族都因他们得福所以在出埃及记九章一节里面，这个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要摩西去吩咐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神就已经预备好了这些以色列人，要他们离开埃及到旷野那里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那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里面，耶和华也吩咐这个摩西这样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个圣洁的国民这些祭司的国度，就是这些国民以色列人要侍奉神，要亲近神跟这个祭司跟神一样，这样的亲近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是有很高的盼望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以色列人他们的刚硬他们的悖逆，那神最后就只有使用利未人利未人是一批这个以色列的十二族里面的利未人是最虔诚最忠心的，所以神就使用他们做他的祭司。那在新约里面呢，新约里面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是新的以色列人新的以色列人我们要做的事情也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也要服侍他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有讲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也说，我们做这个神的子民的，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眼里面是贵重的所以我们做的工作，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工作的贵贱，在神的眼里面不是的，神在神的眼里面是看我们的生命我们有生命了，神就看我们为贵。那这个祭司，我们做这工作都是要为神服侍神的，所以我们的位置是非常的贵重的，君尊的贵，这样的贵重。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更是要服侍。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各位不是就坐在你们的位置上，这就是一个礼拜你们做的事情， 不是的啊，这个在整个教会里面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动起来啊，都要有服侍的工作，无论你做的是洗碗的，你在做饭的，或者是在这里唱诗歌弹琴的，或者在台上讲道的，这都是在主前面，在神前面的服侍。而且呢，无论你做的是贵或者是贱，在神的眼里面都是贵重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教导啊，在十五章里面，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一章八节十五章一到八节里面是一个比喻啊，耶稣用这个葡萄树跟这个枝子的比喻来这个让他的门徒们能够知道这个基督徒啊跟主耶稣基督这样关系是要非常的密切的啊，就跟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一样。那他说他自己是真葡萄树，那你们说难道还有假的葡萄树吗？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是什么。因为在历史上面，以色列人他们向来在历史上面都说是一棵葡萄树的，是神的葡萄树。那神的葡萄树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要多结果子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结果子，他们的败坏啊，造成他们的这个葡萄树是受到各样的磨难的啊。在诗篇第八十篇啊，你们回去可以看一看，就讲到这个葡萄树是从埃及那里移植过来到迦南地的，但是呢，因着他们不信神，他们悖逆啊，所以这个葡萄树就遭了各样的这种的磨难啊，让他们被焚烧，让他们受这个刀兵的这种的亲属啊。所以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上面，他们就没有达到神的旨意了啊。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葡萄树，他们不是一个真的葡萄树，他们没有达到神的这种要求，要多结果子。那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真葡萄树，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比喻主耶稣是一个真葡萄树。那这个讲的栽培的人是谁呢？就是天父啊，就是父神。那这些枝子是谁？枝子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啊，我们属神儿女的人。当然在这个比喻里面有讲到一些不在树上的枝子啊，还有在树上的枝子，有结果的枝子，有不结果子的枝子。所以在这样的比喻当中，很容易就有一些人就被一些啊其他的在跟这个葡萄树跟枝子有关系，他把一些东西弄偏了，好像说不结果子的枝子那是谁啊？啊，是这个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还是怎么样啊？所以有很多的辩论在那里。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拿这个比喻来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一个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是有多么的重要。他的讲教导的这个目的不是讲那些在地上的枝子或者是被剪掉的枝子，那些不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看比喻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比喻的事情不是百分之百的跟主耶稣的教导是完全和体贴的，完全一样啊。这个比喻它总是有一些跟主耶稣教导的内容不一致的东西，那这不一致的东西不是我们要考虑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要告诉我们，一个结果子的枝子一定要是合神心意的枝子，但是这个结果的枝子呢，人就是需要修理干净。为什么？你既然结果子，你为什么还要修理，还要遭受这个剪刀的这种检修？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结的果子更多啊！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结的更多的果子，不是只有结果子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修理干净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灵命生命成长的阶段当中都要接受的 因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就跟葡萄树的这个枝子一样，你知道一个葡萄树，如果你任它长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这个公园呐、啊，在散步的时候，你会看到路边上它有野的葡萄树，对不对？那野的葡萄树是什么光景？这个叶子长得非常多，你要找葡萄的时候就那么一点啊，一点点，一小点。为什么？因为这个树的本性就是要扩展啊，它们要占据更大的这种的territory 啊，它要膨胀它自己啊，所以这个枝子长得越多越长，叶子长得越多，它就占了更多的地图。但是呢，它没有这种野的葡萄树，从来没有思想到要结的要多么好的果子。但是呢，在神的旨意里面，一个葡萄树枝子长得太长了，没有它的功用就没有达到。要达到结果子的功用呢，就要把那些多余的枝子要剪掉。啊，有我们常常弄园艺的，我们知道有些树会长出霸王鞭出来，对不对？啊，这个霸王鞭全部都是叶子，梗子好粗好粗，啊，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那这个，你做园艺师，你就要把这个鞭子给剪掉，啊，让这个枝子不要长得那么多，而是把它的营养啊都充分在这个果子里面。所以这个葡萄树在这个中东的这个地区呢，是他们一个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经济产物，啊，一个葡萄树所结出来的果子，啊，是非常有很大的价值。树枝子、树叶子那都没有用的东西，所以放在火里面就烧了，连烧都是一大堆烟在上面。但是呢，这个果子，这个新鲜的果子可以吃，葡萄干也可以保存。留着其他的时间来吃，葡萄干还可以做葡萄饼啊，葡萄饼是我们的食物。那葡萄汁可以喝解渴啊，葡萄种子里面现在我们也发现葡萄籽子还有免疫的功效，对不对？所以你们吃葡萄不要吃无籽葡萄，要吃有籽的，还要把籽子一起吞进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葡萄是非常有经济价值，甚至呢可以，它的枝子可以炼酒，啊，可以酿酒，可以让人喝了以后，舒畅，啊，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葡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价值的东西。所以主耶稣也用这个葡萄来形容一个基督徒做葡萄树的枝子。我们这个做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那这个结果子的要求呢，就只有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连在一起了，啊，我们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什么呢？我们就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也就是在以西结里面就已经在旧约里面已经先预讲预表了这些了，啊，在旧约里面已经有心灵内住的这个预言。啊，以西结书36:26-27里面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27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所以神的灵是在我们的里面，啊，只有这样相互的内住，啊，我们才能够成长，我们的生命才是成长出一个属合神心意的这样的生命，那我们就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子。什么样的果子啊？就是我们下面我们要看的这些果子了啊。第一个果子就是我们能够顺服基督的命令，第二个是我们会经历到基督的喜乐啊，然后呢我们会彼此相爱，最后呢我们能够不但我们结果子，我们还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荣耀我们的神，啊，所以这都是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有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样的表现。那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关于什么样是顺服基督命令的果子啊，顺服基督命令的果子。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甚为了这样的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己，把他的生命都舍了。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是罪人，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也不配得着他的爱，他的爱是圣洁的爱。那既然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居然也有了，这都是他的恩典的赐给，这全部是他的恩典，我们是不配的，但是呢，我们不用费任何事情，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恩典。那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得到呢？我们继续得到就是要我们这个枝子跟基督的这个葡萄树连在一起，只要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得到它里面的生命，主里面这个生命的源头会永永不绝的流到我们这个枝子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跟这个葡萄树离开了，就跟经文里面讲的，我们就没有了生命。葡萄的枝子能不能靠自己能够活？不能够活的，所以我们只有跟耶稣基督的枝子连在一起，跟耶稣基督的葡萄树连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继续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爱。那我们既然我们已经跟主连在一起了，我们有了主这样大的爱给我们，那我们也就要照着基督耶稣的方式来回应他的爱。那耶稣基督的方式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以完全顺服的方式，他住在父神的爱里面。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是完全用顺服的方式，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神要他上十字架，他二句话不说，他自己就上了十字架。所以他这样的顺服的方式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也要以完全顺服的方式住在我们基督耶稣的这个爱里面。在约翰福音14:21里面，耶稣基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爱耶稣基督，我们就顺服耶稣基督，那这全是主耶稣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这样照着他的样式去爱的时候呢，他也必然会赐下更多的福气给我们，他会更爱我们，而且呢，他应许我们，他要向我们显现。显现不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复活了向着门徒的显现，这个显现是永世的基督徒都有这个福气的，只要我们遵守他的道，只要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这个大使命的这种的托付，他应许我们要和我们永远同在，这就是他向我们的显现。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顺服是多么的伟大，这一件事情能够他在神的面前他的顺服能够保证他的教导、他的成就、他的启示都是从神那儿来的，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他不顺服的时候，他会说，如果跟我们世人一样，他做教导说有这么多人，几万个人来听，那他可以教导一些东西是荣耀他自己的，对不对？他说我这样说你们要听我的，没有，耶稣基督都是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这是他忠心的地方。所以他顺服了，他做了合神心意的教导。如果他不顺服的话，那所有听他讲道的都会走到这个奇境里面都走到那个其他的路上。那他的成就、他的启示都有亏欠。好像说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三天以后复活，他如果他说哎呀这个等三天实在是 啊，太久了，我死一天我就起来，啊，可以不可以？可以呀，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他没有，啊，或者他说，哎呀，死在那里三天呢，我要多多休息一下，十字架上实在太辛苦了，我等七天好了，我七天再复活，可以不可以？也是可以，但是呢，这就跟前面的先知所预言的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他就是顺服，他按照神的旨意，神说三天以后复活，他就三天以后复活。所以呢，他的顺服就保证了他所有的教导，他所有的成就，他所有的启示是真正的从神那边来的。所以我们只要听他的教导，我们就没有错啊，我们就是啊一个顺服的人。所以他的启示没有多一样，也没有少一毫啊，所以他的顺服也就是我们顺服的最高的典范啊，只要我们照着耶稣的样式我们来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是做对了。那当然你们会思想啊，如果说是我们跟耶稣一样的这样服侍的时候，那不是这个很重的担子吗？啊，主耶稣的担子我们怎么能够担得起来呢？啊，我们顺服他的样式，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得到呢？啊，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啊，虽然我们负起这样的重担啊，我们接受这样的托付，但是呢，我们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喜乐。我们负他的重担，我们怎么会有喜乐？啊，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里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耶稣基督心里面柔和谦卑，就是他的顺服啊。所以他说他的担子是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走过了这一条路啊。他在负这个担子的时候啊，他所经历的事情，他都能够使用在我们啊负他轭的时候啊。当我们负他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跟他同轭的。啊，耶稣基督和我们一起来服这个轭，那他的大能，我们在他旁边，我们会费多少事情？我们不会的。啊，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在某一个阶段里面非常的可爱。啊，如果我们拿一个重的好像水桶，啊，他会说：“哎，爹爹，我要帮你，我要帮你。”啊，你就说：“好吧，你帮我提这一边。”啊，当然我们做父母其实都知道，把这个重心一改啊，这个重担还是在我们这边，孩子他只是把手放在这个把手上面，其实他根本费不了多少事情，还其他的还是我们大人在弄啊。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孩子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非常的喜乐啊，他有这个心，他愿意给我们做。当然我们知道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他们不再是那么可爱了。可能再大一点呢，戴着耳机子，你再叫他都听不见你。那这当然，这都是孩子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没办法。可是呢，我们看到在主里面服侍的主耶稣基督，他所摆上啊，所以他在我们服侍的时候，这个担子是。我们服侍就不会很重，因为主耶稣已经帮忙我们啊负这个轭了。在马太福音11章26节里面，耶稣基督他面临着一些困难啊，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传福音也有困难。耶稣基督他到了伯赛大，到哥拉逊那里啊，他行了许多的异能，怎么样呢？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两个城里面根本不听他的，不接受啊，不悔改。那耶稣基督他的回应是什么？他有没有心里面非常不高兴，在很大的苦读在那里啊？他有没有说在发脾气啊，大骂他们一顿？没有。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说：“父啊， 天上的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看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心底是充满着喜乐的，他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那就是他的美意啊，这个美意他会接受的啊。所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这种的心智啊。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的苦读了啊。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高高兴兴的来接受了，因为这在神的里面都有他的旨意的。我们从这困难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功课，我们可以超越，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里面。所以在希伯来书啊，这个12章2节里面，耶稣基督他当他受到困难的时候，他另外一个方式是他看到前面的这个荣耀啊。当他看到十字架上受苦以后，他能够3天以后复活，能够完成神救恩的托付，最后能够回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这是他喜乐的泉源，是他喜乐的源头啊。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受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思想到这个困难啊，虽然是摆在前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困难对我们是有帮助，对教会可能也有帮助，对弟兄姐妹也会有帮助，那我们就会忍受啊，因为我们知道最后神必然能够得到他的荣耀，那我们这短暂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啊。所以主耶稣他能够这样做，他看到摆在面前的苦啊，这个喜乐，他就轻看这些羞辱，他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我们也要有同样的心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喜乐，这个是永恒的喜乐啊，我们不会失去的。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堕落的这个世界当中，他们的喜乐是如何啊，他们的喜乐是短暂的，是肤浅的，是不完全的。当这个 party 曲终人散的时候，这个喜乐就止住了，就没有了啊，会留下来的还是他原先的这些痛苦消沉啊。所以我们说这是苦中作乐，这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经历了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爱的时候，那我们的爱，我们要知道我们受造就是要接受神的这个爱。所以呢，我们会有这样的这种的生命啊，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要接受神这样的爱啊。所以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连接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啊，我们跟耶稣基督中间的畅通啊。当我们愿意来经历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这所有的拦阻已经除去了啊，所有的堵塞已经都打通了，那所有的妨碍都已经被挪走了啊。所以基督的喜乐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有最大的喜乐的满足，因为这种的喜乐在世上是买不到的，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这样的喜乐充满着我们。另外一个果子是彼此相爱的果子啊。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神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爱我们的邻舍，我们也爱人如己，我们也彼此相爱，这都是耶稣基督的命令。那只要我们听命顺服啊，我们就可以和天上地下跟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联合在一起啊，从上到下跟我们旁边的人都可以连成一气的啊，都成为一个 非常的紧密的结合。秘诀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要真爱我们的神。当我们真爱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爱我们神的儿子。当我们真爱我们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顺服神的儿子。当我们顺服神的儿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顺服他的新命令。他的新命令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信徒 A 跟信徒 B 就会有同样的认识，同样的顺服的时候，就会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的结果是什么呢？彼此相爱的结果就是愿意为弟兄来舍命。这是在约翰一书3:16里面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既然肯为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来舍命，那我们就知道他是这样的爱着我们。因着他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用同样的方式为我们的弟兄舍命。这里说弟兄不要忘了姐妹也包括在内，我们也要为姐妹舍命。所以在这里，这都是神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主里面能够合一的这个合一的这个教导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让我们真是在这个新的命令里面，让我们彼此相爱。主耶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邻舍。最后耶稣基督借着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教导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有果效，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来荣耀我们的神。在约翰福音15:16里面，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带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结果子的葡萄当然是非常的贵重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就自己骄傲起来了。所以主耶稣在这个15:16里面，他就马上就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要因着结果子你们就是这样开始骄傲，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个属灵的真理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耶稣基督在那里我们拣选了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资格是为了什么？是因为神我们的主他怜悯我们，他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被拣选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神的旨意，按照主耶稣的旨意，我们就要多结果子，不只是结果子而已，而且要多结果子主耶稣让我们多结果子，他赐给我们机会把我们分派出去去结果子。当然在这里讲的就是传福音的这种的托付我们每一个这个枝子我们都要做到我们的这个责任要出去传福音，要去结果子，让其他的这些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来到这个葡萄树，能够接在这个葡萄树上面所以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要多结果子。能够靠我们自己去感动那些人吗？不行的这些世界的人我昨天我刚刚跟另外一个这个姊妹在分享，他们是非常的这个心硬的你怎么样跟他们传，他们不会听的，靠我们自己的力气。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就是要靠着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功效是非常重要 耶稣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很多遍，奉我的名向父神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啊，如果是你断章取义的话，你看到这一段，那可是好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赐给我一部车子，耶稣基督就会赐给你嘛。我们知道这里说奉我的名在主里面来求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求这些事情来成就的，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来求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只要靠着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要万民得救，那你就是求主啊，求你使用我让这些万民来得救，哎，你就会发现你就有这样的能力。只要你虚心的跟神来求的时候，要求他的国度，求他的义来成就的时候，神就会赐给你这个能力。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啊，我们就可以出去向人来传福音啊，我们就有圣灵的这个同在。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会在那一个人的心里面动工，让他能够看到他自己的不是，让他能够看到这个救恩的这种的伟大啊，救恩的这种可以拯救他啊，那他就会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多结果子不是荣耀我们自己，而是荣耀我们的神。所以当一个葡萄树的枝子它不结果子，好像这个葡萄树一样，结了这么多果子当然是非常好。如果一个葡萄树它不结果子，那它就是不尊敬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叫我们去结果子。那你这一棵树你不结果子的时候，这个枝子不结果子的时候，就是不尊敬神的儿子。那不尊敬神的儿子就是不尊敬神。那你不尊敬神的时候，你就是拒绝了神的权柄，你就抢夺了神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重大的一个罪，所以就会面临着火的审判啊，在这个经文里面会丢到火里面去燃烧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只要愿意做神的儿女，要有一个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生命是要跟我们的葡萄树主耶稣要连在一起的啊。只要我们跟主耶稣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享受到葡萄树这样甜美的汁液流到我们里面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流动，我们就会有圣灵的充满，我们就会做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也就会结出更多的果子。那这结出更多的果子的行为是讨神欢喜的，也是荣耀神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本位上面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这个生命也就是我们在今年里面我们要建造的生命啊，让我们真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求神鉴察我们啊，看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是如何，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来借着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来充满我们啊，让我们这个生命就好像能够得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泉源能够充满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那这就是最能够讨神欢喜的地方，最能够荣耀神的事情。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这位生命的主宰，主啊，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气息，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而且能够得得更丰盛。 主啊，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在每天的时间里面能够亲近你，亲近你这位生命的源头，这一位葡萄树。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亲近你当中，从你那里能够领取你的生命，领取你的各样的福气，各样的赐福。主啊，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天天的能够更新，更成为更合你心意的儿女，而被你所使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